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按照中国农历的节气，眼下呢已经是立春了，冬天还剩个尾巴，然而这个尾巴却频频发作余威。在日本，冬季的流感在这个星期呢再创新高，而莫斯科迎来了百年一遇的特大风雪。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会是谁呢？最近新加坡的16名部级领导共同对此事发表了声明。节目最后，我们还要来关注联合国维和任务中最危险的马里维和工作。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平昌。从2010年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开办了中国之家之后的历届奥运会都会开设中国之家，向当地乃至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本届冬奥会的中国之家将于8号开门迎客。我们连线特约记者、韩国首尔 KBS 交通广播的记者金勇，了解相关的情况。 平昌冬奥会呢，中国之家呢将在8号的韩国江陵市正式开馆。这是中国之家继在温哥华、新加坡、伦敦、索契、南京等重要奥运赛事举办地之后啊，首次将中国奥运文化带到了近邻韩国。而且呢，本届平昌中国之家呢共有4层，是历届中国之家中啊运营面积最大的，并首次呢将面向全球开放。7号开始呢，公众呢可以通过网络预约的形式啊参观申请这个中国之家。除了这个公众参观区之外啊，本届的平昌中国之家呢还特别设立了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展区，将采用多种形式生动立体的展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进展，让世界呢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速度与激情。 5号上午，中国短道速滑队也已经抵达了韩国的训练场所。在短道速滑项目上，中韩两国都有冲金实力，因此这次的短道速滑将是中韩对决。韩国媒体对此也是十分的关注。金勇说：“ 北京时间的8:30有一个持续了50分钟的一个训练哈，它是中国那个短道速滑队5号呢在江陵的冰上运动场进行了一个赛前的适应性训练。据了解呢，范可欣还有就是武大靖等主力选手参加了训练。”据了解呢，当时呢一共是9名选手现身了训练场。主教练呢李演呢指挥个人训练和接力项目训练交叉进行。据了解，我们都知道啊，短道速滑是中国冬奥体育代表团的夺金主力项目，也是东道主韩国队的强项，因此呢韩中对决呢将是这个韩国观众和中国观众十分关注的一个看点。 另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4号在平昌举行了记者会，就平昌的冬奥筹备以及兴奋剂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记者会上，他表示呢，对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呢，表示非常的满意。他说呢，感谢组委会团队和所有工作者付出的努力。冬奥会场馆和设施呢，十分的好，特别是运动员村。平昌和江陵两个运动员村呢，是冬奥会历史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历史村之一。期待最精彩的一届冬奥会。而且巴赫还强调啊，本届冬奥会的反兴奋剂检查呢十分的严格，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检查次数呢要多于其他国家运动员，这个反兴奋剂的检查和处理呢将独立进行。据了解呢，目前韩国的媒体和整个的社会氛围啊都是对本次的平昌冬奥会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在首尔出发到平昌之间呢，是有一个每天30趟的大巴的提供，而且都是免费的，只要你有平昌冬奥会的门票，就可以免费的去到平昌去看一下各个运动选手的精彩表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今年入冬以来，日本的流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别看现在冬天似乎已经是尾声了，但是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在2月2号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流感患者数量报告，其中显示全国5000所定点医院中，平均每家都会有52名患者新近患上流感，这个数字要比1月底更高了。此外呢，多种类型病毒同时存在的现象也是历年罕见的。为此，日本劳动厚生省呼吁大家要小心防范。那么如果您现在到日本去的话，会发现呢，街头戴口罩的人是更多了。今年这个冬天，日本的口罩真是卖疯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对全国5000所定点医疗机构的抽样调查显示，仅1月22号至1月28号的一周时间内，日本全国流感患者推算人数为274万人，创下了这项调查自开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目前，日本47个地方行政单位中，除北海道外，其余46个地区全部超过警戒线水平。 ちょっと比較してみたんですけども、1.5倍ぐらいの多さで発生が続いている状況です。 日本本轮流感疫情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青少年中，其中0到9岁的儿童患者数约为89万人，10到19岁的青少年约为60万人，两者合计超过整体的一半以上。其次，多种流感病毒同时蔓延，其中乙型占全体的43%，新甲型占到31%，部分患者分别感染2种流感，就诊次数上升。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虽然眼下呢看起来似乎已经是到了冬天的尾声了，但是在日本呢，流感患者人数却创下了历史新高。为此，日本劳动厚生省呼吁大家继续采取洗手、戴口罩等等预防措施，保持警戒。而本轮流感呢，最大的受感染群体是青少年，而发病率最高的则是福岛县。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莫斯科。冬天会带来流感的烦恼，冬天呢还会带来大量的冰雪。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对冰雪是毫不为怪的，年年呢都是与冰雪为伴。但是今年的极端大雪和冻雨侵袭了莫斯科，让莫斯科市民都觉得有些受不了了。据俄罗斯相关公共部门表示呢，在2月4号这一天，莫斯科的降雪和冰雨就造成了100多起树砸倒车的事件。把车子停在树旁边是一个高危动作，树木会倒塌压在旁边停的汽车上。光是4号一个昼夜，莫斯科就发生了100多起这样的事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场被莫斯科市民誉为是百年不遇的大风雪。 由于受到地中海东部强气旋影响，莫斯科仅3号4号两天的降雪量就已经接近历史同期2月份全月降雪总量，积雪厚度更是达到了62厘米，几乎为历史同期的2倍。 那么连续多日的降雪呢，也使莫斯科城市的积雪非常严重，各处都堆起了大大小小的雪堆，像我旁边这一处呢，最深的地方已经能够没过膝盖，给当地城市的居民的出行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 连日大雪使得莫斯科起降的航班大面积延误，3至4号两天，莫斯科各大机场有100多次航班延误，近30个航班取消。莫斯科部分道路由于除雪作业而临时封闭，一些信号灯和交通指示牌也由于大雪出现故障和损坏。根据俄罗斯气象局的预测，未来2天内莫斯科仍将迎来暴风雪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已提醒市民近日注意出行安全，远离树木和高压线等易坠落物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进入2018年以来，在新加坡政坛最受人们关注的话题莫过于新加坡的下一任领导人会是谁呢？下一任的总理人选一直是备受国际媒体的关注。 在上个星期四，新加坡第四代领导班子的16位成员罕见地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未来呢会从中选择一人担任总理一职。下面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曾生莲就此情况给大家做介绍。 新加坡荣誉资政吴作栋希望在2018年底之前选出总理接班人，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希望看到第四代领导班子能够尽快确定，每次领导层的更新都不同，但有一样维持不变，那就是每一个领导班子都将在他们当中选出一人带领他们，并给予他支持，希望现有领导班子能在6到9个月内选出下一任总理人选。他说，无论谁当选，整个团队将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引入其他成员，融合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第四代内阁，他们将为新加坡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勇于做出艰难的决定，充满诚信地面对大众，赢得新加坡人和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16名第四代部长、高级政务部长和国会议长罕有的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年轻部长很清楚领导接替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会团结一致，在适当的时候在团队当中选出一位领导人。声明说，政治稳定一直是新加坡的特点，政府领导层顺利交接一直为国人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之间灌输了信心。这16人包括陈振声、徐芳达、傅海燕、王瑞杰、徐宝坤、李志生、马善高、黄志明、王以康、普杰利、英兰妮、易华人、沈颖、陈川人、杨立明和黄循才。律政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英兰妮出席一项社区活动后受访时指出，新总理人选并非要把焦点放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以整个国家利益为重。他说，选择未来领导人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新加坡的安定，在他的稳健领导下，国家和经济能够继续蓬勃发展。这不是为了突出我们之中的某一位，至于团队里有一些年轻部长，我们会采取共同协商的做法去探讨这个课题，而我们的团队合作一向都很好。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说，他发出信号让第四代领导团队选出领导人，以得到第四代领导班子回应。他说，他是有意发出这样的信号，第四代既有回应，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吴作栋点评，新加坡部长都很实干，但也由于不靠有力手腕升上高位，所以决定提示他们做出决定。吴作栋说，他们并没有争权夺位，但他们终究必须决定由谁领导他们。10名部长、5名高级政务部长和国会议长组成的16人团队在1月4号联署发表声明，只会紧密合作，在适当时候选出领导人。至于第四代领导班子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吴作栋说，这意味可能更早，可能更晚，重点是他们已经回应这个呼吁，尽快做出决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国会2018年在辩论政府财政预算案后休会一个月，并在5月展开第二会期，到时哈利马总统将首次发表政府施政方针演说。施政方针将列出政府在剩余任期里要推展的工作。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西非国家马里的局势。进入2018年以来，马里又连续发生了袭击和触雷事件，马里局势可以说一直是动荡不安。

他们都会在手臂上戴上祖辈传下的平安符。 这是我们外出巡逻时会戴上的父辈留下的平安符，平时我们将它们藏在地下，它会以上帝之名保佑我们。当我们的祖辈给我们这个平安符时，他告诉我们，孩子，早在你出生之前，我就一直带着这个平安符，他会保护你，上帝保佑你，直到你完成任务。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8年1月，一位住在多伦多的穆斯林女孩报案说，有一天早上，她和弟弟在上学途中被一名拿着剪刀的男子跟踪。这个人呢，两次试图要剪断她的头巾。消息传出之后呢，加拿大警方认为是一起严重的种族仇恨罪行，予以了高度重视。那么，事件调查结果怎么样呢？谁也不会想到，这事儿居然是子虚乌有。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事件的报道。 这个星期一，多伦多警局公布对上周11岁穆斯林女孩说有人拿剪刀追着她剪她戴的包头巾的事件调查结果时，令人吃惊的程度甚至超过人们当时听到这一事件时的反应。这件轰动加拿大全国也受到世界关注的事件原来是子虚乌有的。可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经过几天的调查，包括访问女孩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有关人士，最后确认女孩所说的事件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多伦多警局的马克·普加什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 From our point of view, these were serious allegations which we took seriously. We investigated them, we worked hard on Friday and over the weekend.And when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vents didn't happen, we felt, given all the attention that it quite rightly received, that we let the public know that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vents as described did not happen. 我们很严肃地对待这一事件，周末就开始调查收集证据。但从多方获得信息显示，女孩所说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过。而女孩子由于年龄原因，也不会为谎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虽然现在这一乌龙事件的风波已经过去，但留下了一系列值得人们讨论和深思的问题。加通社采访了几位专家，请他们从多个角度谈了对此事的看法。第一是新闻界仓促报道有面临的压力起作用。多伦多大学施加堡校区新闻专业主任杰弗瑞·德奥尔金说，在此事开始阶段，新闻记者没有做尽职的调查，也没有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就积极采访报道，这可能与媒体间的竞争有关，但记者也有责任，包括他们在采访女孩及家长时没觉察出有什么破绽。加拿大有一个相当严格的规定，就是记者不能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采访未成年人，但在这起事件中，女孩父母的出现等于确认了此事是真实发生的，就像后来政治家们发表的评论所起到的效果一样，这一切加起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奥尔金问道，这次媒体的失误让我们感到不安吗？谎报事实的孩子让我们尴尬吗？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带着孩子在镜头前说谎会有什么结果的家长会不安吗？这是一个涉及了族裔文化、新闻规则和数字媒体等多方面的事件，它肯定会成为新闻学院和道德研究的典型案例。第二是保护儿童的责任问题。多伦多的青少年犯罪律师艾玛·罗德斯认为，这次事件中加拿大媒体的自律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报道犯罪案件时，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人不能公布他们的名字，但如果从道德角度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出发，最好是不要公布受害人的名字。在此次事件中，包括加通社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内的许多媒体都选择了不公布女孩的姓名，而网络上和加拿大以外的一些媒体则使用了11岁女孩的名字和照片，甚至在指控被驳回后仍在使用，这是不恰当的。他说，我们保护儿童，使他们能够避免在成长的过程中背上某种包袱顺利成长，而像网上和有些媒体那样把他名字公布出来，就可能给他的成长造成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道德和伦理责任。罗德斯说，其实女孩生活中的成年人 从父母、警察到媒体的观察者都应该遵守这些保障措施。第三，有华人觉得被栽赃了，要求道歉。女孩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位企图袭击她的人是一名20岁左右的亚裔，黑头发，中等身材，身高 1.7 到 1.8 米，戴黑框眼镜，身穿黑色的连帽运动衫和黑色裤子。这引起了一些华人的不满，认为被栽了赃，他们在一些中文网站上表达了不平。但也有人觉得不要过度解读这件事，无论如何加拿大的法律还是公允的，因为多伦多的警察点赞。 女孩有声有色的报案，想不到案情竟然都是子虚乌有。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情况，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